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每天13:12，锁定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丹青。今天我们重点来关注浪漫七夕爱情中的法律问题。今天是七夕节，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如今的七夕被赋予了牛郎织女的爱情传说，成了象征爱情的节日。但是通往爱情的道路也许并不那么顺利，浪漫七夕爱情中也会有法律问题。今天节目我们就会请法官带来几个真实的案例，比如说采取了不正当方式追求意中人可能会犯法，本来是你情我愿为什么会构成强奸，恋爱期间赠予的财物分手后能要回来吗？欢迎您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订阅号，您可以在微信的新增好友中的官方账号里搜索北京电台警法在线，点击关注即可。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听听 FM 全新改版上线了，新版内容更加丰富，小说、亲子、冬奥、情感等频道让您一次听过瘾，多档聊天室同时开放，选您最感兴趣的话题和主持人实时的互动，开启了个性化推荐，我们将向您推送喜欢的内容，节省您的时间。现在下载安装或升级听听 FM 到最新5.0版本，还可以参与寻宝活动，找到页面中隐藏的三处抽奖入口，1万元现金红包、1000元实物奖励等您拿。好，先来关注一组警法资讯，来自公安部网站及澎湃新闻的消息。近年来发生在酒店旅馆内的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屡见不鲜，旅馆似乎成了一个隐秘的角落。来自公安部的消息，在过去2个月里，公安机关核查了未成年人开房可疑情况7.67万次，及时找回了一批离家出走的孩子，有效预防了一批在旅店里侵害未成年人案件的发生。这一及时的预警和处置机制归结于公安部提出的五必须要求，让未成年人开房不再那么简单。这五必须是：必须查验入住未成年人的身份，必须询问未成年人或父母以及其他监护人的联系方式，必须询问同住人员身份情况等信息，必须加强安全巡查和访客管理，预防针对未成年人的不法侵害，必须立即向公安机关报告可疑情况，并及时联系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监护人，同时采取相应的安全保护措施。继续关注警法资讯，16岁高中生腾格里沙漠探险身亡，警方介入。来自深圳特区报南方都市报的消息，最近一起16岁学生参加沙漠探险身亡的事件引发了关注。有网友爆料说，北京一名高一学生参加中国探险协会组织的沙漠探险活动当中身亡。参加这个项目的一位学生告诉记者，队伍是由8名高中生、2名领队和1名司机组成。事发当天，1名领队缺席，另一名领队在郑同学体力不支的情况下还让他坚持。7月29号中午发现异常，下午2点救护车赶到时，同学已经没有生命体征了。他表示说，现场没有见到此前承诺的随队医生和卫星电话。记者了解到，探险项目是学校家委会向学校推荐的活动，费用是22,500元。活动内容为徒步穿越沙漠，具体包括行走节奏建立、体能控制技巧、野外水源寻找等等。目前这个事件警方已经介入。来自中国青年报的消息，昨天上海铁路运输法院对被告人郭美美、汪邹雅销售有毒有害食品一案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 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郭美美、汪邹雅在明知上家赵某处所销售的减肥糖可能非法添加了西部曲明的情况下，仍然各自对外销售。至案发，郭美美销售100多盒，收款7万多元。郭美美还帮助汪邹雅向赵某订货付款，同时销售了4盒，收款2796元。案发后，公安机关从减肥糖中检出了西部曲明成分。公诉机关认为，郭美美、汪邹雅的行为均已构成了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本案将择日宣判。最近，北京一男一女在狭窄的山路上驾车时，将遥控的模型车也放在路上行驶，同路段的摩托车骑手进行劝阻，反遭指责，说这路是你们家的吗？警察都不管，你管我？双方争吵激烈，说话越来越难听。遥控车车主还撂下一句话说，我给你发全北京的摩托群，你信不信？他后来果然把视频发到了网上，立刻引来了网友们议论，说你在机动车道上玩遥控车太危险了吧，哪来的脸还和别人吵架？还有不少网友艾特了北京交警，说该怎么处理。今天早上，平安北京发布消息，北京怀柔警方开展调查，男子滕某和女子蔡某在怀柔某路段驾车，出于娱乐心态，滕某操纵遥控车在自己车前方道路上行驶，妨碍了刘某等人驾驶摩托车通行，双方发生口角。目前滕某、蔡某已经被依法行政拘留，对于交通违法行为由公安交管部门进行依法处理。来自新华网的消息，记者从安徽省合肥市公安局反电诈中心了解到，今年以来，当地发生了1000多件打着婚恋交友幌子的诈骗案件。七夕将至，类似案件高发，民警提醒，小心七夕节变成了被洗劫。一位夏某就被骗了50000多元。骗子加夏某为好友，谎称自己在国外工作，二人感情迅速升温。后来骗子说，当地战乱，银行无法转账，把工资邮寄回国后被海关查扣，需要支付保证金才能解决问题。夏某就信以为真，转账了50000元，而后他的微信被拉黑了。合肥警方采取措施之后，紧急止付，为他挽回了损失。民警提醒，越是情人节、七夕这样的节日，越是假情人作案的高峰期。那稍后我们节目也会来关注浪漫七夕爱情中的法律问题。 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公民，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警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陪您用法律视角观民生、查事情、品人性。 今天是七夕节日，是中国的民间传统节日。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七夕被赋予了牛郎织女的美丽爱情传说，成为了象征爱情的节日。又是一年浪漫七夕节，可是通往爱情的道路也许并没有那么顺利，充满了各种问题。当爱情遇到了法律问题，该如何来抉择？下面我们就来关注浪漫七夕爱情中的法律问题，让法律陪你过七夕。我们来连线北京怀柔法院汤和狗法庭副庭长夏阳。你好，夏庭长。 你好，主持人。 嗯，我们来关注几个真实的案例啊，比如说求爱不成，用不当的方式去追求意中人，可能会涉嫌怎样的法律后果呢？ 可能会涉嫌强制猥亵罪。 嗯， 来举个例子啊。 嗯， 趁着我们七夕呢，有些所谓的勇敢人士，是不是早已精心策划好比较浪漫的环节？ 嗯， 想以此赢得女神的芳心呢？但是法官要告诉你们，此类不当追求手段存在的法律风险。 嗯。 有一个金某啊，在北京市某旅馆内威胁19岁的季某做女友，季某不从，季某就强制亲吻抚摸季某，后季某报警，法院判决被告人金某无视国法，强制猥亵妇女，其行为已经触犯了我国的刑律，构成了强制猥亵罪， 嗯， 依法应予惩处。鉴于被告人金某如实交代所犯罪行，认罪态度较好，有悔罪表现，故决定酌情从轻处罚，适用缓刑。 嗯， 最后判决金某构成强制猥亵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0.6个月，缓刑2年。主持人， 嗯，那这个相关的法律是如何规定的呢？ 刑法第237条规定，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式强制猥亵他人或者侮辱妇女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 非情侣关系男女之间交往时，如果一方采取不当手段令对方感觉自己受到侵犯，则其行为有可能构成强制猥亵罪。主持人，现实中呢，有些少男少女谈恋爱本来是你情我愿的，但有的事件当中男孩却最终构成了强奸罪，为什么呢？请法官来举个案例。好的， 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 青梅竹马固然很美，但未成熟的果实再美也是苦涩的。现实生活中因为不懂法或者是没守住底线，一些懵懂的感情变成了违法犯罪。 16岁的何某与13岁的王女子青梅竹马， 某天在何某家中， 在明知王女子不满14周岁的情况下， 何某仍然与其发生了性关系。在法庭审理过程中，法院了解到被告人何某平时表现尚好，案发前 辍学在家和外祖父一起生活，平时与母亲沟通较少。由于其过早的走上社会，没有接受良好的学校教育，而他的母亲呢也忙于生计，疏于管教，加之自己的法治观念淡薄，是非观念差，最终走上了犯罪道路。在开庭审理阶段，法庭对何某进行了是非观念、法治观念的教育，并向其指明了悔过自新、走好人生道路的方向。 何某的法定代理人也表示自己没有尽到对何某的监护职责。何某表示自己一定正确对待法院的判决，认真改造，将来做一个对社会有益的人。最终法院认为被告人何某无视国法，在明知被害人王女子不满14周岁的情况下仍与其发生性关系，其行为已经触犯我国刑律，构成强奸罪，依法应予惩处。鉴于被告人何某犯罪时未成年，无前科，是初犯， 并且如实交代了所犯的罪行，认罪态度比较好，为贯彻教育感化、挽救未成年人犯罪的方针呢，依法对何某予以减轻处罚，最终判决被告人何某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主持人， 那么这个案件背后相关的法律是如何规定的呢？ 它涉及我们的民法典1041条规定，结婚年龄呢，男不得早于22周岁，女不得早于20周岁。 第1036条规定，未到法定婚姻时无效的，刑法第236条规定，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强奸妇女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奸淫不满14周岁的幼女的，以强奸论从重处罚。未成年人的早恋呢，并不等同于我们成年人的恋爱，他们大多出于对异性的身体的好奇，或者对于 被异性身上的某些优点所吸引，比如说外貌啊、才能啊、成绩啊等等，因而产生了一种懵懂的青涩的感情。但对于未成年来说呢，他们并不能很好的区别其中的一些差别，仅仅为了满足好奇心或者生理的需求。那么正是这种心态使得他们容易冲动犯下大错，给异性的身心造成无法弥补的伤害，给自己的人生也埋下了不可磨灭的污点。 主持人，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浪漫七夕爱情中的法律问题。下面这个问题可能是很多情侣会遇到的，就是恋爱期间赠予的财物，分手了能要回来吗？我们请夏庭长也举个案例。好的，恋爱期间往往存在买买买、互赠礼物也是非常普遍的现象，最后双方谈崩了，这些礼物该如何认定、如何处置呢？这还真得 是具体的情况而定。比如说一个广东的男子尤某与北京的张女子在网络上熟络，并发展成为了情侣关系。期间张女子以请尤某喝咖啡啊、奶茶啊等为由，多次向尤某转发红包。那么尤某呢也以没钱交房租为由向张女子多次借钱，并承诺3天后归还。转账数额在几百到几千不等。张女子表示在尤某经济条件有所缓解之后再偿还，后双方分手。 张女子将尤某诉至法院，理由是双方并没有明确确定情侣关系，尤某收到张女子的红包都是借贷，而尤某认为张女子的转账行为则属于情侣之间无偿赠与的正常经济往来。主持人， 那这个事件法院最后如何判决的呢？张女子与尤某呢曾是情侣关系，按照日常的生活经验，情侣之间的资金往来可能会涉及共同的消费支出、赠与和借贷几种形式。张女子在本案中 主张双方之间是借贷关系，而借贷关系的成立呢，需要满足2个条件：第1，双方有借贷的合意；第2，还有出借人实际出借资金。张女子提交了转账记录，本案中出借人实际出借资金的要件已成立，所以需确定张女子通过微信、支付宝转账、微信红包等方式 向尤某转账的行为，双方是否有借贷的这个合意。虽然借贷的合意呢属于主观范畴，具有难以看知的特点，但是行为毕竟是在主观意识的支配下进行的，我们可以通过行为来反推行为人的主观态度，结合张女子提交的微信支付交易明细当中的具体交易时间频率和数额， 对于转账数额较小或转账数额具有特殊含义的，比如说100元、200元、500元、520元、1314元等等，并且在部分转账后呢，张女子在相关聊天进度当中也表示是对于对方的关心，所以对于以上数额的小额的转账或者微信红包呢，应认定为是情侣之间为维护或者增进感情而进行的赠与，不宜认定为借贷。但是对于数额较大，比如说1000元以上， 而且不包含特殊含义数额的转账，显然超过了情侣之间的日常共同消费水平，及一般赠与的额度，并且张女子也在相关的聊天进度当中呢，有要求这个尤某在经济条件有所缓解之需偿还的意思表示。此外呢，尤某也有向张女子借款并表示日后会归还的意思表示。综合以上呢，对于以上数额较大的转账，法院认为二人之间是存在一种借贷关系的，最终核算 判决尤某返还张女子1.4万余元，主持人。 所以这种情侣之间的这个赠与真正走到法院的话，还要看不同的情况啊，返还多少钱之类的啊。那么夫妻离婚啊，在结婚前男方给女方呢向见面礼呀等等，能不能索要回来呢？我们也请夏庭长举个案例。好，王女子与刘某经人介绍相识后结婚，一年后王女子诉至法院要求与刘某离婚。 刘某称结婚时他给付了王女子见面礼2000元，彩礼6600元，结婚时给了10001元，买手机花费3000元，结婚照花费3500元，并且另外购买了金银首饰花费了1.2万余元，要求王女子应返还除金银首饰以外的其他费用2.5万余元。王女子认为 他认可了刘某给付以上的礼金，但不同意返还。庭审当中呢，刘某提供了残疾证及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等材料，证明自己是二级智力残疾人，父亲曾患脑出血住院，现家庭比较困难。主持人， 那么这个案件法院如何判决的呢？ 法院认为结婚照是双方结婚时的正常已然的支出，现刘某要求王女子返还，缺乏事实合法的依据，法院不予支持。 刘某要求返还的手机款3000元、见面礼2000元以及结婚时给付的10001元，是刘某及其家人对于王女子一方基于缔结婚姻而为的赠与行为，现双方婚姻关系已缔结。刘某要求王女子返还上述款项，缺乏事实合法的依据，法院也不予支持。关于彩礼部分呢，双方均认可为6600元。刘某要求王女子返还，根据婚姻法相关的司法解释， 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支持：其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二，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的；三，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本案中，王女子和刘某虽已领取结婚登记手续，但刘某系二级智力残疾人，家庭困难，上述给付彩礼的行为 也对其家庭造成一定的生活困难，结合该情形和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法院认为王女子应酌情返还刘某部分彩礼，具体的归还数额呢，法院最终决定为5000元。主持人， 那么关于分手后索要恋爱期间赠与的财物这一块，法官有什么总结吗？包括以下几方面，第一个呢，恋爱期间比如说互赠小礼品啊，分手后 要索回的法律是一般不支持的。第二个呢，恋爱期间赠与比较贵重的物品，分手时候呢可以索回，这种赠与的实质是一种默示的附条件赠与，它就是附加了一个结婚的暗示条件。如果双方婚前分手呢，那么这个条件就未成就， 对， 一方仍然占有该贵重财产呢就没有了法律依据，属于法律上的不当得利，应当返还给赠与方。那么第三个方面呢， 恋爱期间赠与彩礼，就像上一个这个案例说的，那三种情况呢是可以返还彩礼的。 是。 那第四个方面呢，恋爱期间承诺赠与，比如说恋爱期间因为一时激动啊，尽显土豪本色，挥手写下了赠与协议等书面协议，承诺赠与房啊还有车啊类似的一些物品，那后来呢也分手了，受赠方未实际获得赠与物的 即便双方签署过赠与协议，法院也不再支持该赠与的关系，因为民法典第658条规定了赠与人任意撤销权，也就是说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比如说婚前当事人书面或者口头约定将一方所有的房产赠与另一方或者共有，那么赠与方在赠与房产变更登记之前撤销赠与的，另一方请求法院 判决对方继续履行的，法院一般不予支持，就是。这个每当情人节或者是法定节假日啊，这个网络上有一个现象，就是说租情人过节，这种信息也是随处可见。这个租情人过节靠谱吗？ 每年的情人节或者法定节假日，网络上租情人过节的信息随处可见，比如说逛街啊，每个小时15元啊，陪吃饭呀，陪看电影啊，陪见父母，每次1000元等等。然而呢，雇佣情人存在一定的风险。 刑事风险，比如说有受雇方了解到雇主的个人隐私后对其进行敲诈胁迫，再比如说受雇方借受雇的便利条件盗取抢劫雇主的财产，还有就是受雇方对于女性雇主进行强奸等等。那么它的民事风险呢，包括了合同的效力、赠与财产返还等多个法律的风险。主持人， 那么这个租情人过节的这个所谓合同，它是不是受法律保护呢？ 不能一概而论， 需要根据协议的具体内容进行判断是否有效。这种租情人过节的合同本质上是一种雇佣关系的合同，雇主与受雇方就租情人过节签订的合同有效与否呢，需要对协议的具体内容进行判断。比如说协议只是约定节假日受雇方陪同雇主逛街游玩采购吃饭的话，那么该个协议呢便为有效。但是如果协议约定了比如说拉手啊，拥抱亲吻啊， 以恋人的身份约见亲友等等，则会因为涉及人身性质而违背公序良俗，被确定为无效的合同。那么租友期间呢，赠与给对方的财物属于赠与物，不能要求返还。但如果是一方的亲友基于错误的认为双方是真正的恋人关系，而赠与另一方的礼物呢，就属于重大误解订立的合同，可以要求收回礼物。但即便这样，仍然需要保留好 当时的相关凭证，严重一些的情形，比如说协议约定了陪睡啊、有偿性行为等内容，则会涉及卖淫嫖娼，会受到相关的社会治安处罚或者是刑法的惩处。租友期间呢，如果男方违背了女方意愿发生性关系呢，女方也可以追究男方的刑事责任。主持人， 我们看到这个所谓租情人过节有民事风险还有刑事风险。 好，谢谢霞阳庭长，再见。好，好，再见，主持人。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公民，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警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陪您用法律视角观民生、查世情、品人性。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警法在线，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嘉宾来自北京怀柔法院汤河口法庭的副庭长夏阳。欢迎您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订阅号，您可以在微信的新增好友中的官方账号里搜索北京电台警法在线，点击关注即可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精彩内容。我是丹青，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世界多鲜艳，怎么能视而不见？我是为你而来，不在乎穿越，恋恋相满。你给我 袖手旁观。我是为你而来，不在乎穿越绵绵山脉。你盛开，是我一生的。